京。Well happened in Beijing。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一首大提琴演奏的《天鹅》开始了今天永恒的魅力，这是在秋天的时候我们来聆听的大提琴的音乐。今天和你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大提琴，因为我觉得每个季节它会有一件乐器可以对应，秋天就是特别适合聆听大提琴。大提琴它在管弦乐队当中当然必不可少，次中音或者是低音全部都是在大提琴或者是低音大提琴上来演奏的。它既可以是那种浑厚丰满，又可以有开朗的性格，而且它最擅长的就是抒情的旋律。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如歌大提琴。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刚才是一首著名的大提琴名曲《天鹅》，那现在巴赫的《G 弦上的咏叹调》就是用大提琴来演奏的。 Thank you. 是大提琴演奏的随想练习曲，这绝对是在你的印象里对于大提琴的一个另外的样子的解读。是的，大提琴呢，它擅长那种抒情的旋律，但是同时也有着开朗的性格，而且它也可以演奏这种快速的技巧性的音乐。提琴最有辉煌的时刻，要数作曲家赋予他那种表现如歌旋律的使命。整个大提琴奏出那种美妙的旋律，也是让交响乐队，如果在交响乐队当中，他们在其他的乐队在他面前都可能相形见拙。那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一下像耳边的沉思曲，大提琴演奏。Thank you. 提琴的音域最接近于人声，所以我们听起来也是最最舒服的，因为好像很多旋律我们都可以跟着一起哼唱。这种柔和的声音呢，也常常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和治愈感，所以有的时候治愈系的音乐总是会有大提琴的音色。今天永恒的美丽，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和秋天最配的乐器，就是大提琴。听到了这些大提琴的音乐当中有如歌的，还有呢就是技巧性的。那你知道其实在爵士乐当中大提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乐器吗？在爵士乐当中经常会用到的，我们知道像爵士鼓啊、吉他、贝斯、萨克斯这些都不用说，那在古典乐器当中像钢琴、小号也是他们经常用到的，还有就是提琴。小提琴、大提琴还有贝斯在爵士当中都是经常出现的。那我们现在来听一首 Tango 的四重奏，这一首呢也是让我们听到了大提琴不同的特色。 这种摇曳节奏的，我们最熟悉的《一步之遥》，耳边听到的也是一个大提琴的版本。深究聆听大提琴，今天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和秋天特别搭配的音色，大提琴的音色。下半时段的时候会继续回来，上半时段听到的是大提琴名曲，下半时段这些著名的音乐是由名家来演奏的。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提琴是管弦乐队当中不可缺少的中音和低音乐器，音色是那种温润厚实，富有人情味，造型又是那么的高贵优雅，所以呢，它也享有乐器当中美男子之称。那今天和您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大提琴，这是在秋天的时候，我觉得和秋天最搭配的乐器可能就是大提琴这种深沉的音色。那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了挺多的大提琴的名曲，下半时段要听到的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有这样一句话，你猜猜谁说的？如果我不会拉琴，你还会爱我吗？这是在电影当中杜普雷问巴伦伯伊姆的。不会拉琴，那就不是你了。答非所问，看似无情，其实巴伦伯伊姆最了解杜普雷。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也是下半场最开始来聆听的，是杜普雷他演奏的《埃尔加》。杜普雷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是他的代表作，他只活了42岁。那些旋律每一句都不同，每一次运弓，每一次揉弦都有情，也都令人心碎，都是烟花绽放时刻的亮烈。 天若有情天亦老，这样的音乐注定是不可多得。烟花是人生最绚丽的瞬间，只是它亮烈照到后来的灰烬，更加的不堪和悲哀。所以一提到杜普雷，我们都会想到耳边他来演奏的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因为好像只有他才能演奏出这样的旋律。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大提琴，大提琴不可绕过的最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就是杜普雷，另外还有这位，这是卡萨尔斯。卡萨尔斯13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学琴。有一天，他和父亲在街头闲逛，走到了一间昏暗的古董店里，浏览店里稀奇古怪的收藏。他就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破破的乐谱，大开本，纸质呢是很厚实的，翻开就像一个巨大的祈祷书。他的父亲走上来，看到上面有巴赫和大提琴的字样，没错，这就是遗世已久的巴赫的作品《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就是大提琴家族的旧约圣经。那在卡萨尔斯发现它之前，几乎没有人演奏过，人们也是只听过零星的片段。那天卡萨尔斯就像神奇一般，紧紧抱着乐谱飞奔回家，迫不及待地开始练习。他说，这次发现是我生命奇妙的启示。所以这也意味着一种命运，他把此生都奉献给了大提琴。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由卡萨尔斯他来演奏的巴赫的G大调第一号组曲当中的第四乐章萨拉班德舞曲。是在1876年的时候，柴可夫斯基完成了由主题和八个变奏组成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是献给自己的好朋友菲斯恩哈根的，并且呢由这位大提琴演奏家他来担任首演。此后呢，菲斯恩哈根对于洛可可主题变奏曲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并且呢把它做了一定的修改。柴可夫斯基知道以后呢，爽快地答应了。他写给这位大提琴演奏家一封信当中，他说，你可以对这部作品进行任意的修改。可是当柴可夫斯基看到修改后的版本，非常不高兴，他震怒地指着他说，这个乐谱，他说，看这个蠢材干的好事儿，他把什么都改了。实际上菲森哈根对于洛可可主题变奏曲进行的改动真的还是比较大的，他对作品的力度分句 结构都做了很大的调整，原本八个变奏他删掉了最后一个，并且把第七个变奏移植到了第三变奏的位置，也把原版的华彩段还有第四第三这些变奏都移到了 乐曲的末尾，整个呢就是一个大的变动，就像做了一个大手术一样。所以呢，柴可夫斯基的原版更多的是从音乐的创作、内心情感的表达还有风格表现这些角度出发，但是演奏家他的改编版更注重的是演出的效果、演奏技巧的发挥。这首曲子是在1877年的时候在莫斯科的俄罗斯音乐协会第三次交响音乐会上由大提琴演奏家费森哈根他自己来首演，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也是由于这首作品充分发挥了大提琴的各种精湛的演奏技巧、丰富的表现魅力，所以呢，他也受到了各国大提琴家们的青睐。李斯特听完这部作品也是赞叹说，瞧，终于又听到音乐了。 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或者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杜普雷，他让大提琴成为了一件悲伤的乐器，因为一想到杜普雷的故事就是连接着悲伤。但是马友友 这位提琴大师，他彻底改变了大提琴。他以自己毫无保留的热情和大量的社会活动，让大提琴家甚至让古典音乐家成为了当代社会的偶像。有一次呢，马友友大师他不小心他丢了大提琴，整个纽约当时都在帮他在寻找，当然后来找到了。那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马友友他来演奏的皮亚佐拉自由探戈，一会儿还会有来自于王家卫《东邪西毒》里面他来演奏的一段音乐。未动，风也未吹，是人的心自己在动。很多年之后，我有了一个绰号，人们都叫我西毒。听到这句话，是不是想起来了就是王家卫《东邪西毒》里面的这样的一句台词，非常著名的台词。这个时候想起的就是马友友的大提琴声，你听。